我颠颠又倒倒，好比浪涛，有万种的委屈付之一笑，我一下低我一下高，摇摇晃晃不肯倒，酒里乾坤我最知道。 干了吧，站稳脚步